子同药水，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。新年后还愿再失去，反正到尽也唏嘘，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 这是来自杨千嬅的作品，叫做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。而接下来呢，要继续带你分享到谢安琪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是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照着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捉着坚强的盼望。我喜欢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。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荒野狗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